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张善政啊，龙一辉，这个他争取到三年的一个案子，好，5700万。那么第一年、第二年的我们检视过了，现在是那个隐藏的计划，第三年好，咱看不到，但是现在因为朝野立委都去要，现在拿到了。他有一个子报告啊 ,60页。好，今天镜周刊说他抄了29页。抄了几乎二分之一。所以镜周刊说他非常严重的抄袭。这样他还逃得掉吗？他说他今天的说明啊，说他叫做合理使用。好，合理使用意思的一证明有抄呢，只是很合理的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他抄的这个整个状况，以及对整个选情的影响。除了抄袭以外，他自己爆料，说啊，有人要给他报报说他有绯闻啊，他有小三啊，哦，他母很生气的，很奇怪呢，我做节目这么久嘛，没听人说呢，他为什么自己爆料呢？莫非如郑运鹏说的，他是要打预防针吗？还是说真有其事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他当时在跟韩国瑜选总统副总统的时候有所谓的公主号路线。那么讲到桃园郑宝清啊，他说啊，后一本来嘛骂那个林志坚啊，说抄袭都是不对啦，他说他的干干净净啊，好，结果四叉猫啊再去追，用论文比对系统，大家看看他这样没有抄吗？结果四叉猫噶啊公布了，一共啊你这太 low 了啦，好，然后呢他要告我，我都想讲奇怪，我安尼千想万想，伊是要告我啥？好，那么另外呢是新竹市。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今天也被爆说他论文抄了60%啊，60%是抄袭的。朱立伦啊龙宫只有做泼脏水啊，原来这就是朱立伦的标准。给他给主席博做了台北市沙卡都的民调啊，陈时中啊领先了蒋万安7%。那么看好度也是领先啊，那我们会来解读这里民调齁怎么看。另外是免治马桶在北区难道不应该装吗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齁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王一哥好，大家好。 以及前桃园市社会局非营利组织的主任魏云。 大家好。 魏云这一次要选桃园市的市议员。 对。 有分区吗？ 中立区的市议员参选人。 中立区齁。 对。 那魏云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民主前辈魏廷朝的这个千金啊。好，另外呢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中联化。 洪一厚打给后。 好，以及陈时中竞选总部的发言人林楚英委员。 郑大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蒋万安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黄子哲。 洪一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儿网红四叉猫也会加入齁。那么这是最新的镜周刊说的，说他的三年期研究案最后一年2009年报告原来没有公开嘛，就朝野政党都去向农委会要嘛，农委会上个礼拜就公开了这个报告，结果镜周刊检视了这个尘封了13年的结案报告书，发现其中的子报告出现严重抄袭，这已经定掉了严重抄袭。那抄袭了多严重？60页抄29页，好，几乎是一半。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抄袭，也不是剽窃，在著作权法里面的定义是合理使用。 颁法条强调非抄袭，因为现在又爆出张善政担任鸿基副总期间，2009年的研究报告跟 NCC 委托工研院的研究报告有多处复制贴上。张善政团队的报告中介绍 IPTV 国内外现况，包括 IPTV 定义、网际网路协定、服务等，都跟工研院报告一模一样。 连最后参考条目多达50个，张善政团队照搬，顺序都没改，等于60页内容抄了近29页，达近千字相同。说涉嫌抄袭 ，NCC 在2006年委托工研院进行研究，总决标金额98万，跟张善政团队2009年的研究总经费1740万差很大，用旧资料领公帑再惹。 本来就是收集网络上最新的资料，最新的资料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收集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最新的？来看看报告中的香港案例。工研院报告指出，宽屏电视 Now TV 到2006年用户70万，占香港近1/3家庭用户。张善政团队将2006年改成目前，然后贴上。但根据网络资料 ，Now TV 在2009年客户数目已超过100万。 农委会如果觉得这个案子当时不应该验收的话，他应该先回去检讨当年在苏家权主委时代这个计划为什么可以通过当时的验收。 张善政声称苏家权任农委会主委时验收，但根据农委会资料，这个案子在2007年招标完成，但最重要的其中期末审查验收都是马政府时代的2008年6月12号跟7月1号。 仔细看这个核销是在2008年的6月跟7月，核销第一个年度审查是由哪一任政府，他都要说谎。这样子的人，说自己是清白的没有问题，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张善政领军的研究报告在马政府时期通过审查，同意让大幅拼凑的报告领走5700多万公帑，这笔公帑的 CP 值恐怕很难说服纳税人。 针对今日《镜周刊》讲60页抄袭的高压，好、哦，那么严重抄袭，非常严重的抄袭。今天呢、啊，张善政的回应是这样，他说啊，根据著作权法第50条、52条，他都已经容许合理的使用，所以不是抄袭，也不是剽窃，是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里面定义是合理使用，不是抄袭一说。好、哦，你有去偷听无？我唔系偷贴，我迄无唔是偷贴，我是贴你啊！好，应该是感觉上是这样嘛，哈。那就是说每个人看法不同嘛，有没有做？有嘛，已经嘛是，不过伊安尼是承认了嘛。 哎、欸，我讲实在，他没有承认。哎、欸，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你的承认你有抄啊？ 有抄，但是讲我无偷贴啊，我是贴，我无偷啊，你偷是你讲的啊。 对对哈，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哦，坦白说，我认为实在是非常的厚颜什么厚。 厚颜、啊、无耻， 哎、欸，你讲没有？哈、哦，厚颜，我意思讲，锦家这个事情是社会大众难以接受。张大哥，我这样讲哈，5700万是一个对一般的这个学者来讲，坦白讲都是天文数字。他今天是进一步被抓包说60页里面有29页都是有涉嫌抄袭的一个状况。我也不是说，哎、欸，你这5700万好哩，你就要给我研究出哦那种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结论，或者是什么哦惊天动地的结论。但至少你这个60页里面的东西，至少要有相当的这个见解原创性，或者是经过你的分析比较之后啊，确实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但是不是，他这个事情被抓到之后，他不但是抄袭，而且最让我没办法接受的是，他从今天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今天为止，张善政没有一句道歉，他没有任何的悔意，或者任何一丝觉得不好意思都没有，他就觉得理直气壮啊，不然你告我，不然我告你啊，就这种态度。张大哥，我们如果相较于他过去在质疑林志坚论文的那个时候的态度，我坦白讲哦，其实我认为他这个事情更严重。林志坚那个事情好好坏坏另一回事，但是至少林志坚那个代志是跟你学位的问题，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好，那我必须要讲，这5700万，他拿的是农委会的公款，这5700万是公款，是农委会用人民的纳税人，希望透过你张善政主持的计划，可以研究出一个让大家觉得受用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哎、欸。 对。 所以我认为哦，这个相较于林志坚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拿公款，然后又涉及抄袭，我认为这个有诈欺的嫌疑哎、欸。提5700万，应该结果你一半用抄的。 没客气啊，没客气。国文的公家都是 A 钱呐、啊。 A 钱，A 钱也是啊，但是诈欺也是啊，这个都是啊，都是在欺骗吗？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因为这是铁公款，我觉得这个比林志坚的事，如果他觉得林志坚的事情什么哇，这个道德标准啊，什么要怎么样，那我认为啊，这个要乘以10倍啊。 安尼吼，来郭国文安怎讲？郭国文啊，是即马立法院民进党党团的书记长， 立委郭国文说，张善政主持的计划内容如果仍有抄袭或复制的情况，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之前2008年就有许多抄袭的来源。2009年的期末报告是关键，他认为农业电子化的分析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最终报告里面，如果连这份报告都是抄袭，何来贡献可言呢？郭国文说啊，如果没有贡献，就更加证实这5740万不只是浪费公帑，而是 A 国库的钱。恭喜啊，今晚你的功力不抄袭，把人认为你的抄袭，让周刊的功力非常严重的抄袭啊，对不？好、哦，那今晚有了，一共有做这个代志，只是还有做合理的使用啊、哦。来，方老师， 他讲著作权法50条、52条，我们拿出来看。50条是说中央或地方机关或公法人，他以的名义公开发表的著作，在合理范围内得重置。请注意合理范围啊。那我们就要看什么叫合理范围。哎，如果你60页的报告抄了29页，这不能算合理范围嘛、哎？因为你一半都是引用嘛。哎、即便你有加注释，那都不算合理范围。52条是为了报道、评论、教学、研究或其他正当目的，在必要在合理范围内得引用公开发表之。这个著作也是强调合理范围、好，所以今天就要说合不合理嘛。那我不需要讲，以目前看起来这个60页哦，哇，这个可以说是1740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案件。其实如果有一半都是引用，直接引用工研院人家的研究结果，你就是剽窃，你就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纳为自己的研究，然后去申请这样的一个经费的话，当然是相当可能构成诈欺哦。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原创。 方老师，哎、欸，你足好赚的呢？ 足赚的啦！ 工研院迄个案才98万尔呢？ 对吧？ 98万啊！我用1740万的，我来个抄那个98万来抄一半啊！当然我来清1740万的呢？ 对吧？啊，就好像我去本家餐厅买一个菜，然后我到另外一个餐厅去卖，用100倍的价格卖 给， 对对，哇塞，不然本来不是你做的，你的菜啊，你跟哇塞，那人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可是问题是我给人包装的很漂亮啊、哦，给你感觉是我做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个担任过科技部部长，科技部部长在台湾是说你在这个科学研究，等于说你是相当直熬头的才能够当选。我们每年要申请那个科技部计划， 对， 就50-60万，而且它是不同学门的，你是大龙头哎，你是横跨各个学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部长，你竟然对于这样的严重的这样的大量的抄袭引用，我必须要讲，他应该要出来道歉，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申请科技部计划的学者，他们每年会申请通过率很低耶，结果你啊，哦，你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讲，今天这样的问题，我农委会要站出来，我觉得农委会要组成一个小组，这属不属于合理范围？但如果不属于合理范围，那他的这个5000多万，5700万， 这搞会代志。这种卡头想就知道了，60秒刚超30秒， 对，是 他的高也好做合理范围， 这完全是不合理范围。所以我觉得啊，他亏他现在还在当过科技部长，还这样子硬凹，我觉得选民要做出公正的裁判。 是来莲花， 我觉得张善政这类弄这个研究计划哦，两大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抄袭，第二个是这个5736万到底花的值不值得？第一个抄袭的部分，我想张善政给他一点心灵嘛，伊讲我有抄嘛，但是伊讲这叫合理引用嘛，伊讲你洪宇讲偷摕，伊讲我无，唔是偷摕，我只不过是先摕来用，我无偷啦，我是摕来用啊，无 合理啦，合理啦 哈、哦。那以我对著作权法52条认定，我认为这完全不合理，因为它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叫合理使用？就你要以自己写的为主，以引述他人的为辅嘛，你这个是60页抄30页，你告诉我你以你自己的为主啊、哦。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说，他工研院这边是研究所谓的 IPTV 嘛，就随选电视嘛，哈、哦。与工研院结案报告是在2006年，所以他的资料当然只到2006嘛。 是。 那我们知道07、08、09那三年，其实全世界的网络科技，包含随选电视，进步是非常快哦。张善政的报告里面。直到06，他是09年结案哦。为什么？因为他抄的内容就只有做到06，后边无嘛。你讲你抄嘛，抄较认真的吼、我今天去抄委员的物件啊，我后他三年交报告吼、我应该把后面三年的要补充上去。 对对， 就连补充都没有。你这叫合理引用，无嘛？第一个，第二个， 这个5736万到底花的值不值得？你领了5736万，到底给台湾的农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到这阵到今天为止，他讲不出任何一个。我只要求他讲一个哦，他讲不出任何一个。好，好不容易讲出什么一个叫 IPTV， 你知道，他后面这个计划哦，还申请了2400万的经费，结果这个 IPTV 呢，今麦已经停啊，已经没人看。 哦，你开多少呢？ 系啊，等于讲5736万，搁加一个2400万，差不多8000万开，8000几万开掉啊呢。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你告诉我说，这个叫合理引用，这个叫做什么？台湾农业的蒋经国，你讲的人不觉得恶心，我听的人都想吐。所以我觉得张善政这个问题，他到今天为止，他还在逃避。其实张善政，我们要求你的不多，你就学林智坚就好了。你以前的竞选对手，开记者会把所有资料全部摊出来。我这5000多万，我给台湾农业带来了什么样的贡献？现在我们在用的什么制度，是我们当时研究团队建议规划出来的。这样我们大家还可以有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已经嘛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现在国民党几乎没什么人站出来 对啊，而且鸿怡还有一件事，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研究团队有十几个人，到这阵没一个人出来替他说话。我相信这些不是张善政写的，因为计划主持人通常不会写东西，他大概就是他负责要看要审核嘛。可是当时写的人为什么不出来讲话？你们共同计划是十几个人参与，照理说应该是荣辱与共。如果真的那么有成就，好，张善政扣零酸计不赢，那你其他人可以出来帮他讲。不对，你们都误会，你们抹黑，我们当时给台湾农业做了多巨大的贡献。 对， 没人敢替张善政出来恭维呢。张善政，如果你自己再讲不清楚的话，这个案子会一路跟着你到11月26号了。 不，别忘了哦，农委会的契约里面是不准他抄袭哦， 对， 不准他剽窃哦，好、来，所以他现在不敢讲抄袭跟剽窃，他就说那叫合理使用啊，有没有做？有啦，好来， 张善政跟国民党现在的招数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箭头指向鸿基，那他一开始他们就自己一直在讲说这是鸿基，这是鸿基，但是如果根据契约的话，基本上是乙方与计划主持人除应付处责任之外，那么乙方相关的计划主持人都要负相关的法律跟行政责任。所以我的言下之意是，张善政，你今天到上节目到最后一刻，你都还在讲说啊，如果我有拿一毛钱，我就退选等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那你是不是在鸿基里面任职？是吗？你也许这个5700多万，你是入了鸿基的户口，不是进的户口。那你有没有拿鸿基的薪水？那你身为计划主持人，你要不要负相关的责任？但郑大哥，你看著作权法是说个人或家庭为非盈利之目的，非盈利之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今天张善政他拿5700万，非盈利目的吗？ 这他那个是盈利啊， 对。然后第52条是说报道、评论、教学，然后或研究之用，在合理范围。那以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大家算合理范围吗？我只是觉得说，你真的不要硬凹，你就出来好好开一张开场记者会，跟桃园市民说清楚，否则你就说我们搞定不完哦，连朱立伦都讲说我们给你泼脏 水。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不出来把话讲清楚的话，那你就好好的面对市民，到底你这个相关违反合约的东西对或不对？ 好。那这个魏云有没有什么补充？ 著作权法65条就有清楚的规定哈。第一个哈，要看他有没有商业目的；第二个是问看那个作品的性质的属性为何，有没有发表；第三个我是觉得是最严重的部分，就是质与量区别。请问哈，这个一半以上了，它的质量高不高？今天合理使用、合法的重置，是不是张善政说了算？不是，其实是要依照法院依照这个65条的标准来去定义。那你这个质与量的比例到二分之一的部分，其实已经过高。那今天张善政，我觉得他非常狡猾的是，他拿著作权法来作为他一个抗辩，可是其实他的违反法律的部分，我之前告发他是诈欺跟背信。为什么诈欺？就像刚刚楚英姐讲的，合约里面就有写到不得剽窃，剽窃的话，他这个要返还这个当初的5700多万，而且还有鸿基，还有会受损他的商誉，那他是不是违反他的善良管理人义务？违反。那他今天做这个用抄袭我说的诈欺的不正方法，他以这个不正的方法取得这个计划的内容以后，他是不是有获有利益？我说他是诈欺得利罪，还有他的背信罪。他今天一直一再的以著作权 法作为一个规避，他是为什么他要把鸿基拖下水？那我今天有一个我是中立人这边写说，张善政说他是重置，请问大家1740万的重置报告，你重置了一个东西就可以得到1740万，这是合理的吗？而且这1740万的报告是抄袭这个工研院98万的报告，那是不是太好赚？那这个是不是货备这个十倍？那以后大家都不要去那么认真做研究啦，我们就抄袭就好了，对不对？ 哇，欸，你现在讲稿呢？好，哦，人说你抄袭，他说我合理使用，人说你复制，他说你重置， 对， 他说专门用这个。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他本来是给他塞给民进党。好，看到，哦，张善政辩论变成前两年他是因为是三年的计划嘛，他说前两年是扁政府验收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向农委会调阅资料，发现张善政说谎。事实上三年的研究报告审查都在2008年5月后接手的马政府时代。来，全部三个年度的验收审查都是在马政府任内。连第三年度2009年的封存不揭露的决定都是在马政府任内。所以呢，王定宇说，你的道德层次啊真是高啊，连这个都要说谎。这个人说他没问题你信吗？那我想请教一下啊，子哲兄，你让他看。 洪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因为王定宇很认真啊，跟农委会要的资料嘛。 对， 你看那个表中间第三项叫支付日期。支付日期是97年6月12号跟一个97年7月1号。支付日期跟审查日期一样吗？王定宇委员，我坦白讲，我不敢说哪一天审查。可是我特别看了他这拿出的资料。 我告诉你哪一天审查 ,2008 年5月27号通过的。 那不是，那是其中报告，那之前还有他总共支付 年的2007年的期末报告就是在隔年5月27号才通过的。马英九跟陈武雄520上任。 是，好，我要讲的就是说他的支付日期一个是6月一个是7月。那审查日期坦白讲，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他的审查日期是在之前，那请问这个案子开的时候是谁开的？不就是扁政府时期开的吗？而且他的支付日期不是 只有开给你，但是没有叫你这样抄。不是说他标的案子有问题，是他抄成这样子，大家觉得受不了。我们没有质疑这个标案有什么问题。 这个标案是希望能够让农业， 但是没有想到来标的来者不善。 要先给人家去执行嘛，但是你执行完之后，你发现说审查发现你这个是抄袭嘛，那是马政府 抄袭的。抄袭的部分我会再回应嘛。我要讲的就是王定宇的资料，可不可以再精准一点，告诉我们你的审查日期？因为他的文的确只有支付日期，不是审查日期嘛。那审查日期拿出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嘛。那的确开标的时间确实是 扁。那审查日期他会跟你讲啊。 是啊，哎，把公文拿。我们请王委把公文拿出来。 520之后。 好，再来，第一个。刚才讲，我坦白讲，我常常讲，问题不在大小，态度是关键。事实上，上个礼拜周刊一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张善政他除了解释他这个研究案的来龙去脉以后之外，他特别讲了，他有道歉啊，他特别讲了，他说我们的团队成员很努力，这个若有遗漏百密一疏的地方，他愿意代表整个团队跟农委会致歉。所以他的态度很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我不是抄，但是如果里面有这个引注出处不仔细的地方，有疏漏的地方，他愿意道歉，这就是态度啊！你比较起来，林志坚已经被两个学校中华大学跟台大的学人会都认定你是抄袭，到现在一句道歉都没有，我认为这个高下立判了，啊。再来就是说这个案子钱到哪里去？刚才特别讲，这个是鸿基当年这个标的案子了，所以张善政他信誓旦旦说，如果这个钱有一毛钱放在他口袋，他愿意退选。那这也是态度嘛，所以我当然绿营的朋友现在在选举 后来证明，如果拿了100万啊，又不是一毛钱， 这硬凹嘛，这个连我都辩护不下去。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只是若有遗漏百密一疏，60页抄29页，请问密在哪里？疏在哪里？ 张善政说百密一疏， 不问一下， 有遗漏百密一疏， 我请问你，这整个报告总共几页？总共几页？ 现在讲的是张善政讲了讲报告了， 希腊，我说整个研究报告是1000多页呢。我坦白讲，抄袭的部分我 啊，这1700多万， 任何人都不应该，我自己也不敢帮他辩护。我都讲。以前李梅珍的事情我也是在这个节目讲，就是说他到底是疏漏还是说刻意的全部都在抄，这个要去分别啦，我说真的我不敢，我说错就是错， 我也认为像那个《镜周刊》，他有做出那个比对分析，我认为是啊，看起来说，哎，你有这个什么相似的地方，啊，那你有没有注明出处？如果没有，当然是抄袭，抄袭的比例、你的严重性，这个都要进一步去探讨啦。这个刚才特别讲啊，你的原创性什么？这一份报告叫《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基本上它严格讲，它不是跟一般的学术论文不一样啦，就是说它主要还是收集资料。那当然，不管是收集资料还是不是收集资料，都不能抄袭。这我 同意。主要是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然后提供政策分析嘛，因为这个不是论文嘛，所以你要 卖行不行？我来做的话， 不是啦，洪一哥，这不会是只有张善政这个。每年政府多少的标案是类似提供给这个业界哦或学术单位，中经院、台经院来做这个研究报告的。 政策分析在哪里？ 什么啦？ 张善政有没有跟我们讲他正分析了什么政策？ 可以，他这个报告整份嘛，也许可以问一下当时的农委会主委苏家全，如果他没有价值，为什么这个计划要分个三年，每年都给呢？如果第一年都觉得很烂，那就不要给了，还给了第二年、第三年，不是没有道理吗？ 都陈武雄给的啊。 等一下回来啊，他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啊？这个卓冠廷也啊有一个爆料，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集广告。啊，今天主席播哈，有一个黄荣文教授，哈、啊，是彰化师范大学兼任教授黄荣文，哈、啊，以供啊，为了化解大众疑虑，张善政唯一能做的应该就是。召集当初执行研究案的全体主持人召开记者会，各自针对前述的问题一一回应，告诉国人你的研究成果对台湾农业电子化发展有哪些贡献，如果结果是丰硕而且具有具体基证的，就可以堵住悠悠之口，抄袭质疑的冲击自然大幅降低。到现在有做这个吗？ 没 有啊，十二个你叫叫来嘛，鸿蒙嘛，问到爸嘛，对不对？以后然而张善政不图此举，好，马列祖一开始呢就表示研究报告不是论文，所以不能相提并论。啊、哦，艺术上有差不有啦，啊，这都不是论文呐、啊。啊、哦，再来，身正不怕影子斜。好、哦，之后又说，那5700万的经费，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我就退选，以强调他的清白。这种诉诸情感勒索的方式啊，或许能够糊弄寻常百姓，或者是那些不理性的韩粉。但对广大知识分子你是不管用的。好。好，那黄荣文呢就觉得你应该站出来啊，带那12个人出来开记者会嘛，哦，接受大家的挑战嘛。那所以到底有没有贡献呢？好，哪边按卓冠廷讲来讲哪无贡献啊，开国家足济钱国不也个失败啊，好、哦。卓冠廷说啊，据称啊、哦，因为有部分的内容当年要去争取竞争型预算，所以先隐藏嘛。嗯。啊，起码虽然今天讨论的都是迄第三年嘛，哈、哦。那一共当年啊，他为什么要隐藏？因为要争取预算，是一个叫做 IPTV 农业随选视讯系统的东西啊、哦。要隐藏是因为要做这个名 IPTV。一共坦白说，我看完报告。我觉得不公开的原因除了抄还有混啊，根本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一个啊，农委会真的照张善政团队建议去推动，他那个三年的那个建议有了嘛，有了以后就去推动嘛。推动的期间呢也跟张善政担任政务委员期间重叠。2010年农委会呢弄了一个叫建立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及在地资讯服务体系计划，这个2600万的标案呢，最后由中华电信得标。不意外的，林真也是这一案的评委。林真在退休前还跑去发表会参一脚，所以张善政提了1736万，国加上2600万，总共4300万。结果呢，一共乐活农村乐啊，对不起。乐活农村乐趣 Go 这个粉专从2010年底创立，2012年4月就停止更新了，追踪数861，对，你没看错，861。我想请教一下你，861人家就 我自己的脸书粉专，我一毛钱都没花，追踪数是8万多 所以如果他给我一开两千几万， 所以他应该政府应该给我100倍的钱，两千几万一百倍才对啊。 所以他两千六百万八百的人，一个人三万了， 对啊，啊这用几百万免，不需要开这贵啊。 好，所以结论是乐活，一共啊，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官方网站现在已经坏掉了，而且没有人连上去。嗯，对你没看错，整个电视网的网页坏掉或关掉了。张善政第三人的研究导致国家花了4300万的提出的这个跟前面两期研究毫无关联移花接木供应链的计划催生了这个水选系统，然后不到几年就草草结束。所以这是一个有贡献的计划吗？没有吗？ 是吗？ 拍摄不是无贡献哦，是害国家花了几千万哦，嗯，而且拖了把这个进度往这个拖住了齁，哦，好，那么这个卓冠廷的这个爆料，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来没有听过冰淇淋是用米做的，那它还算是个冰淇淋吗？ 找来主持人结合农村风光，乍看以为美食节目，但上架11年，点阅率只有600多次。这个乐活农村系列 YT 点阅率大部分落在1000次以内，是张善政团队在研究计划中建议被农委会采用后推行的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 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开播记者会。 2011年，乐活农村数位电视网开播，盛大举办记者会。为了推广农村观光，前后拍了30部影片，但随机访问农民，你看过吗？ 你不要管啊，没有放 好那个。哦，我家没有，我没有听过。 看过啊，像杨 树子。农民有点陌生感。实际上，这个专案当年在张善政团队建议之后，农委会办理，花了2600万，委托中华电信拍片以及在 MOD 上架。当时主导者和标案评委就是时任农委会资讯中心主任林真。 希望就是说，这些有钱有闲的人呢，他能够透过了解新闻，然后能直接看来电视，然后他就能够上这个电视上走，然后就可以去学到这个。 林真当时出席活动，电视网风光亮相。在2010年创立的乐活农村粉丝页，经营2年就停止更新，最终人数只有861人。点进官网或指网页不见，影片页面也出现错误。 强烈的建议农委会要这样做哦。在马英九执政时期，隔年2010年结案后，哇，农委会就真的照做了。一次编了多少钱？2600万。编下去之后，果不其然，这个案子当时要招标，评审又是林真，又是前面几个案子的评审，纳税人钱哪有这么好用？ 催生乐活电视网的报告，操至工研院领走1700万，为了推广再花2600万，这宣传效果值不值？第一线农民的反应最清楚。 好，来，方老师。 我真的觉得哈，如果说60页里面抄了29页，工研院的计划，你就直接要截一句，请参考 NCC 委托工研院的那个所谓的这个IPTV 计划就好了 嘛。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但是我会再加1736万，酌减36万， 这酌减， 对不对？ 啊，那也算我们国库省了36万了。 对呀， 啊，那你省了很多纸嘛。 电小这个中铁呢？ 对呀，啊，你还可以省纸，对环保、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是有贡献的嘛？你抄了那么多。今天啊，张善政还大言不惭说，当时农委会主委是这个苏家全啊，苏家全同意啦， 苏家全同意是希望你不要抄啊，他没有要你抄啊， 苏家全是同意你执行这个计划，因为大家尊重你啊，你是一位啊，当时在宏基任职，你又是大学教授，肯定你给你这个计划嘛， 对， 你不知珍惜，刚刚看了一个时间点哦，他第一年是2007年到1月到12月，他是3年期计划。 对。 如果说他要继续第二年，他应该在2007年大概10月份就要开会了。因为我们要先把这前面10个月的成果做一个厘清。很好，我们就可以一定是从2008年的1月1号开始嘛。 对。 没有。拖到2008年的刚刚讲过5月27号陈武雄上台之后，其实马英九1月份就当选了嘛。 对。 拖到他等于说陈武雄担任农委会主委一上任，就立刻开会，开完会就持续下去。 对， 那为什么 delay 了半年？表示那半年的时候还是陈水扁在执政，他不敢开会。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开会呢，5个委员有3个委员认为分析规划严重不足，只有一个人护航，那个人叫谁？ 叫林真， 就林真。林真当然是农委会的资讯中心主任， 对， 他就独排众议。那我问你啊，我们今天三个都是外面聘来的委员，农委会是你们 你们的计划嘛。 对， 你们农委会的人都说 OK， 对， 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给你们花的。 对，我只有领了2000块出席费啊，嗯，我干嘛去跟林真吵架？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有严重的问题。 对， 还有我必须要讲哦，最近有人有掏出来说他们出国访问，嗯。有人看到那个行程， 对， 说好像是旅游团，嗯，哎，这个我觉得要再追哦，因为出国旅游哈，我跟你讲水分最多，嗯，因为他是报给旅行社的啊，那报给旅行社，第一个你住你 哦拿钱拿研究经费的钱当出国旅游， 我那我们 旅费， 我们出去通常去如果是公务一定要有行程嘛， 有， 那我们就看你行程扎不扎实啊，嗯，你不能一天只去一个只去拜访一个单位，啊，其他都没有行程啊，那可能就是去玩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啦，这个都可以去查啦，哦。所以接下来今天已经有人爆出来了，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哦。接下来这个问题只会越滚越大。 还记不记得桃园啊，有我们前几天有找一位朋友，因为他挂了一个看板啊，叫做道歉退选退选啊，还钱来 还钱。 那这个人叫李博社，李博社呢说他就叫桃园妈妈啊。那他收到这样的东西，这个不要脸，李博社你不要脸，我想请问。这个博文安内喜被冲下， 这就是恐吓啊！哦，这很明显恐吓啊！而且这个恐吓是非常不入流的恐吓，而且已经造成李博士今天去报案了，他穿着防弹背心去报案。 对， 因为坦白讲，这样的一个恐吓， 确实在偷轮解跳， 东北上偷轮啊！这个事情，我讲5700万，这个是拿大家的公帑，每个纳税人的钱，这个事情才应该要讨论啊！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张善政阵营。等等，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张善政阵营做的？这个我认为应该不是啊，哈，这个警方要把它追查清楚。但是重点是，如果想要把这件事情就当作是这个啊，这是政治案件呐、啊，这个是选举啦、啊，然后把这个是非把它模糊掉，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大家没办法接受的。扎扎实实的，请张善政出来说明清楚。 是后来，那张善政啊，现在证明他有做这个事，我们认为是抄袭，他认为是叫做合理的引用啊。张善政近期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自曝有跟太太讲说自己可能会被打外面有小三绯闻的情况，他也提到自己太太听了气炸了汗，我出来讲，张善政则要他别一下子就出来，张善政说自己的太太认为如果他真的有绯闻的话，再跟韩国瑜选总统副总统早就被挖出来打了，还等到现在吗？哦，郑运鹏今天啊出席活动，被问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兴趣，也不会去探求别人的隐私，因为选举很正面、很健康，他也没有听过张善政有什么绯闻。但是呢，张善政好像以为自己别人要去挖他的私生活，我是完全没有兴趣。他说，张善政如果觉得有不妥的地方，或者。要用这种打预防针的方式来做选举操作，这个也不是操之在我，这部分我就比较不了解了。嘿，年华，我请教你吼，为什么呀、啊？伊家己讲讲外口，你讲有小三啊？ 这个假的哦，韩国瑜也吹牛嘛。韩国瑜2020选总统的时候，也是自己讲说民进党要攻击他有小三，就从头到尾没人讲他有小三啊，对不对？从头到尾根本民进党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韩国瑜有小三啊。那张善政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拿一些旧闻来想要转移研究报告案的焦点啊，而事实上那个旧闻是在2020总统选后，嗯，当时的中国时报有报道嘛，就是说张善政的，因为他当时是副总统候选人，所以会有国安特勤保护他嘛，嗯，那当时的国安局长是邱国正嘛， 对， 因为当时的在野党有质疑说，哦，你们这个保护总统候选人的齁是不是要做这个情报收集啊，所以邱国正三令五申交代这些特勤人员说除了特勤工作保护候选人安全之外其他事通通不能做。嗯，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因为你知道这种国安特勤它的路线齁，因为要有地方的警察配合，所以事先都要先讲，甚至前一天就要先通知说我几点大概到哪里，因为会有交管跟维安的问题嘛齁。可是发现张善政的车队好几次，应该不是说好几次，很多次哦，不照既定的路线走哦，好、哦，然后呢，后来发现哦，原来是可能是送或是接他当时的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叫黄小姐，嗯，送他回家或是接他上班，所以当时这条路线被他们特勤人戏称为公主路线哦。那当时随车的一位组长呢，他不止没有阻止， 甚至还要求其他的特勤人员说这个不要写在报告里面。 改更改路线不要写在报告里面。 对对，然后去接送这位黄小姐不要写在报告里面。因为特勤人员都要写报告。 那其他人他有没有接送？ 没有，目前没有。目前知道没有。对，好，所以很有趣。后来这位组长事后这个事情被媒体爆料之后，国安局是有惩处他、有做行政惩处、所以证明这件事情对不对？不对嘛、对。好，张善政今天记者问他、他也不否认这件事情。他说啊，你总不能让女生半夜自己走路回家吧。张善政很好，你非常的绅士。那请问你的偌大的竞选办公室只有黄小姐一位是女性吗？那其他都没有女性。还是说其他女性卡丑用可以自己走路回家。好、其他女性走路回家没有安全的顾虑啊，只有这位黄小姐有安全的顾虑。你不是撸二撸短康。你不是越描越黑吗？其实我觉得你说好，因为这位黄小姐呢，其实他跟张善政在一起办公很久，从他在进行政院就在他办公室。你说好，两个人这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有时候比较熟一点，偶尔齁、顺路送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但是第一个，你不要让你陷你的国安特勤人员于不义嘛。今天如果你改开车齁，你要打刚赏我嘛，无意见啊。问题是你陷你国安特勤人员于不义嘛。第二个啊，这个送的会不会接送的会不会太频繁了一点？那你不怕你办公室其他女性的同事他们觉得哎啊怪怪啊，为什么老板说不可以让女生半夜走路回家，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那只有黄小姐不可以，其他小姐都可以、大家不会觉得奇怪吗？ 是、 当然我不是影射张善政跟这个黄小姐有什么小三的关系、我只是就当时媒体的报道跟大家转述、但是我觉得张善政这一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这一题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 是， 重点是你的研究计划你还是要交代清楚啊。 好，那这个是旺报啊，吴婉玉小姐2020年2月22日，那时候我可能你竞选总统副总统对吧？ 2月22已经选完了，2020已经选完了，因为1月16就投完票了， 1月16投完票， 所以他是选完才写的， 选完之后才写的。 哦，选完之后一个多月写， 对对对， 当时啊，维安车队，因为他是副总统候选人，所以他有维安车队。维安车队啊，经常受到指示，特地绕路接送非维安的对象，所以被戏称为那条路线叫“公主号路线”。这个人士说，维安车队经常受指示，特地绕路到时任发言人黄曼昕的住处，只为接送他上下班。为了掩人耳目，甚至指示参谋不申请前导车，也不申请殿后的警车，不进行红绿灯调控，也不管制交通。那时候张善政有坐在车上吗？ 这都不知 道， 不知道， 他如果没坐在车上，问题几路大 路大， 因为保护对象不在车上，你车队让自己去接人，你是动作悲惨吗？ 他如果有在车上，没有前导车，也没有电后警车，这都危险嘛呢？ 你限维安人员不易嘛？ 而且还不管制红绿灯呢，也不管制交通，甚至有多次道路警卫区已经到岗了，却突然改不到岗，严重造成警力浪费。而接送发言人的行程也被驾驶官戏称为“公主号路线”。方老师，什么叫公主号路线呢、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是黄曼昕是韩国瑜总办进办的发言人、他不是你张善政的发言人没、要接送也应该是韩国瑜去接送吧、怎么会你张善政你是副总统候选人？ 我插个话，公拍谁啦、如果我是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我副总统候选人，我也叫同事公你给载的，应该是这样吧？那为什么他要找这样的团，这个维安的这个车队去送他？ 就是不要 什么样的身份，维安必须要去保护他。 他只是发言人啊。 对啊，这不行 啊，这个很这离谱啊！这个其实不是，我觉得张善政如果下这样的指示，我就是要调查清楚。这国安人员他保护的，例如说你是张善政的亲属，你是张安树的张善政的这个儿子、女儿、太太啊、那不然就是说。特别有申请注明的什么亲戚， 对， 否则你是什么身份、发言人没有在保护的啦。那发言人还要保护组织，怎么是发言人？什么我还要国安车队送你、这个有问题。这个东西 有问题哦， 当然有问题啊、因为这是国安团， 国安的保护，那个是纳税人纳钱，纳税人的钱，请国安人员去保护。 对， 这个有特定对象你怎么可以说我说啊，国安团队，你去保护我的发言人，你去保护我的谁谁谁，这是不对的。 方老师，我再看一下，你看一下解读这个事，有多次道路警卫区已经到岗了。已经到岗了，意思就是讲，迄指挥迄个啥， 控制红绿灯， 控制红绿灯，警察就来了嘛， 对 、然后突然改说不到岗，就你们不用了，你们撤了。 黄一哥，那一个路可能三四十个警察，可能还不同分局嘞。因为我要，这可能是横跨分大安区不同分局。那我的警察，我到骑着摩托车，可能冒着下大雨，我到那边等，准备要去控制你的那个交通红绿灯，因为我要一路顺畅嘛。就说照去不用了，取消。他们怎么笑嘞？你今天你是为什么取消？你是为了要送黄曼熙，怕被人家关注，你取消吗？那我们这些警察、这些警力是干嘛的？ 所以我为什么一个发言人会需要到这样啊？ 那就很奇怪。 问林楚英，他也是发言人， 对啊。 对啊，那个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哈，首先我要先讲一个，是我听说这是媒体之间媒体同业告诉我的啦哈，就是镜周刊他们每次出刊之前其实都会先打电话去跟当事人做 求证 跟回应。那么听说在第一波镜周刊要公布的时候，记者打电话去给张善政。张善政他们那边是直接问他说，你想问的是绯闻跟小三吗？他们说你在怕 还有这个。 我们其实是要讲你的那个5700万的论文。消息是这样传出来，然后包括呢他自己就去安排了这个另外一台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自己讲出来。所以整体我自己身为发言人哈，首先我先回答，就是 陈时中有没有送你回家？ 没有，而且我们常常有时候半夜开选举会议开到12点，我也是自己坐计程车，因为立法院的公务车只能用到晚上九点以前，而且这是竞选行程，所以我没有坐，我都自己坐计程车 啊。你再继续请教你，让我进个广告，好不好？来，先休息一下。 其实我这计划都是很难看。面试的参与，然后他们简报写好，还交给我，然后跟我小学五六年级一样，填鸭式的把我教会了。 简报分享超过15分钟，张善政坦白他是临时填鸭上阵。 如果说讲的什么要不对齐，因为等一下休息时间去问后面的前景。 时任宏基副总，同时也是农委会研究计划主持人，张善政可不是挂名代表上台就好。报告书中规范，主持人要负责总绩效，最后必须审阅其中期末报告。研究契约书更写明，如果认定抄袭剽窃，不论乙方宏基还是主持人张善政，都得负赔偿责任。 农委会他有权利跟任何一方追究全部的责任，但是比如说啊，今天是宏基他先赔钱，那宏基赔完全部的钱以后，他再去跟张善政做一个内部分担。 他的合约本身的规范的追溯期，他扯到一些行政的作为，还有一些法律的作为，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去做理解。 依照民法规定，一般契约追溯期保留15年，除了查合约细节，研究文件也要分析比对，必要时可以请负责团队提供书面解释，由专家学者判定，有疑虑进入复审，不排除约负责人面谈，不过目前还在第一阶段。 抄袭有所谓的情节的严重性跟它的量的多寡，所以会组成一个专家会议去了解，会不同人。 毕竟这牵涉到5700多万经费，真的进入复审，也会重新再组专家小组，以最严谨规格检视抄袭问题。 这个是张善政的脸书，他自己发的照片。张善政与桃园的律师陈丽玲有人开会，跟律师开会。你看他们穿着律师袍，然后取自张善政脸书，那讨论什么？说讨论啊，除了抄袭的抹黑，甚至于有所谓要打他有关绯闻的传闻啊，只能说真的是相当恶劣、低级的行径，让人不齿啊！这个抹黑、抹红又要抹黄，一毛脱了。 这张照片就很，我插嘴一下，这很刻意在操作哦。律师除了开庭，谁会穿律师？真笑哎嘛， 真的蛮好笑的。 哦，刚才跟你换一个，我要得换了律师。 开庭才会穿律师袍啊， 法院也不会，法院才会啦。就真的开庭的时候，而且律师通常会特别穿这个，大概就是只有演戏吧，他大概是入戏太深哦，然后也这个。律师法庭系是不是？ 私底下都不穿这个， 不好刚下法庭啊！ 刚下法庭就会脱掉，最近天气这么热。 对啊， 我讲起来，指责因为那懂了哈。 我们也常常在跑法院，又不是没去过。 我看到律师都是这样啦，去到 这个法庭外面的时候， 他们才套上去， 才套上去。哎、 嗯，坐坐啊！ 一下来以后他就脱掉 了。是的，我当然，我刚刚讲就是开玩笑话了。哎，那他当然有他的意味嘛，哦，但是也许是可以。 哇，那阵容嘛，这庞大呢，吼，哦，嗯，几个呢？ 无啦，安尼看不就两个啊，三个啦，三个啦。 哎，啊，迄无掉的无剩啊。 哈哈哈哈哈！啊，对了，不过绯闻这样子啦，我说真的，这个绯闻到底有没有，我不晓得，因为可是目前从证据上来看，嗯，我想周刊也很厉害啦齁，嗯，过去刚才讲那个接送的争议，嗯，我同意，假设张善政，因为当时他是副总统的候选人，那他有权利使用，但是如果是其他人使用，而且在他没有在他车子上的时候，嗯，那争议就很大了。嗯，那我说真的 ,2020 是谁执政？民进党执政啊，嗯。我说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请民进党的朋友去跟这个国安局调调资料，也许就可以一目了然嘛。嗯，那我说像这种捕风 有被 捕风捉影啦，啊，齁，嗯，等等啊，我就没有这个讨论的意义。 没了，说起来， 因为 没捕风捉影，因为我说起来，我嘛本来嘛不知道这个新闻。张善政跟你说啊，说有人要报我的绯闻了啊。 洪毅跟你 神通广大，忽然之间说这个， 洪毅跟你神通广大，你竟然不知道这个这坊间的传闻。 我说我做封闭的，真的，我外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啦。黄子哲，你真的这样子讲太多哦。坊间的传闻，其实我 哎，坊间传闻， 我对我就说这样指责是不是讲太多？因为其实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啊，但是我其实不懂张善政的策略是什么。身为一个像陈时中，我现在竞选总部的发言人来讲好了，我们哦，在平常其实都是自己到活动的地点或者到开会的地方去跟候选人后面，嗯。那有的时候当然，比如说一天赶好几个行程，为了方便，嗯，我们会上候选人的车子一起跟车比，就一起到现场。转换会比较方便，嗯，可是真的活动结束之后，多数我们都会让候选人先离开。所以说，你让候选人送你回家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候选人比较累。啊，但是我觉得张善政这一招哦，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说他5700万这个呢不要扛哈，完全是自己打脸他自己，所以干脆他让我们讨论这种捕风捉影的，可以转移焦点，哦，啊，不然的话，其实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不然，这要跟我们怎样来的？搞不好《镜周刊》今天卡机。 我觉得他有一点哦，我感觉啦，当然这个是真是假不知道，可是总感觉他好像有点心虚，或者是在打预防针。 甘修啦，哦，甘修。 他的感觉就是因为坦白说，我也是今天大家在这边讲，不然我也是我不算封闭哦，嗯，我算是还消息还蛮多的，但是哎，我真的还没听过说什么张善政也要被爆什么绯闻，嗯，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哦，是不是？是不是说怕说万一是真的有，让他先打个预防针，嗯，好，先也许他太太都不知道或是怎么样。 你干嘛在列秘书？那个，嗯， 我妈呢？我妈这样嘛？哎，什么？而且还什么国安？我啊，不然他自己以他的经济能力，他自己找保镖就好了，连这种钱都要省，还是很糟糕，真的。 是，哎，方老师， 副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在这个选战当中不是主角，主角是韩国瑜嘛？ 对，嗯， 那你这个发言人应该好啦，就算我们有公务很忙，要趁着回家的路上讨论，嗯，也是跟韩国瑜讨论嘛，嗯，不会跟张善政讨论嘛。我想这个新闻会当初会爆出来，一定是里面的国安人员报的啦，哦，嗯，不爽嘛。 对， 你今天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嗯，而且这个叫瓜田李下，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大胆欸，嗯，就这样子堂而皇之这样子。啊，那我如果车上真的没有，只有黄曼昕没有张善政，那是严重的浪费公堂。嗯，哦，那是非常严重， 是 而且浪费我们的国安人员的资源，他们24小时要保护你，哎，嗯，就你叫他们去当接送，这成何体统啊？嗯哼哼，还好他没有选上， 是 如果他选上怎么办？嗯哼，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傲慢，张善政对这件事情的傲慢，什么啊，我护送个女生回去，这是个理由吗？嗯，你们竞选总部多少女生你都不送，就送一个。这什么？这我说真的，如果今天我应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嘛，嗯嗯，因为别人会做文章嘛。嗯嗯，竞选总部的别的女生会说啊，我们不是女生啊， 是 还是我们不够漂亮？那你就只送这个发言人是什么意思？护花使者，嗯，这个是护花使者，哎，欸，呀，那这个传统技术很难听。 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啊，四叉猫啊，现在用论文比对系统资料库查询，发现郑宝清的论文有3页抄袭。讽刺郑宝清的论文自称是纯金不怕脏水，就是纯金不怕脏水是郑宝清跟你讲的嘛，嗯，但是现在四叉猫说哈哈，你碰到我这个叫王水。好，王水讲油对吧， 可以把黄金融化 融掉，嗯，他说啊，郑宝清的博士论文第49、50、51页经过比对抄袭 员工对高雄港拖船业务明年化政策认知与承接意愿之探讨的第18、19页。好啦，四三八的证据在这里啊、哦。四三八一样的讲啦齁，一共啊十年前的搜寻系统现在不能比，因为现在好很多。嗯。所以当年你整夜抄了香港中文大学公有企业改革与民营没有被发现，不代表现在你依然不会被发现。这四三猫特别讲，只有黄色的不是抄袭的，其他都抄的哦。好，这是郑宝清的论文啊，2009年移准工厂中文大学啊，这是他抄的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总是后边抄偷钱的嘛，对吧？哈，嗯， 这苏宏达标准。 英国电信公司民营后的电信管理工作，包括所有电信公司的许可、电信费率的订定。好，我们看看郑宝清怎么写。英国电信公司民营化以后的电信管理工作，包括所有电信公司的许可、电信费率的订定。啊，接下来是电信公司间交易计价等管理工作由新成立的电信处负责。好，电信公司间交易计价的管理工作由新成立的电信处 OFFTEL 负责。反正没有一致是不一样的，只有这里黄色的部分不一样，好，他加了一点点啦，安尼。那请教一下范老师，安尼算抄袭不？ 当然是啊， 这样抄袭哦， 当然算抄袭啊。 哦啊，他怎么骂别人骂成这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今年这场选举啊，真的是论文大考验。哦，每个人论文都被拿出来，所以你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批评人家。 哦 ，OK OK， 那我再请教一下，四川猫证明已抄袭，结果一个，哎呦，11年前的论文就被检举了，已经证明没有抄袭了，现在旧事重提，招数太 low。 林志坚的论文更久啊，林志坚论文是2007年的论文。哦， 啊，那会就招数太 low 啊。 不是，我觉得郑宝清你这叫自找的，因为之前那个讲什么蔡英文论文、林志坚论文的时候，当时很多网友就敲碗说：“哎，四叉猫，你怎么你因为你是网红嘛，哈、啊，论文你怎么不讲？” 是 四叉猫当时回答是说：“因为论文我真的不熟，所以我就这一趴我就跳过。哦”那这一次他拿郑宝清论文，很多人就骂他说：“啊，你不是说你论文不熟吗？你根本就民进党侧翼。”四叉猫说：“啊，谁叫郑宝清要来告我？ 对， 就你不要去惹猫嘛，你惹猫他一定会报仇嘛。哦，啊，是你郑宝清，四叉猫的出发点正是因为郑宝清告他，所以四叉猫想，好吧，你既然告我，那我就把你的论文拿出来好好来检查检查。结果一查，没想到他才对，没有全部对完哦，就已经这么多，这个我看来几乎，你看那刚刚那个两页。”只有两行字画黄线是没抄袭，其他全抄欸。 所以他很神圣很高洁吗？ 其实没有，所以哦，唔谈五锤公，八人无锤公干。你其实现在今天论文或者是说研究计划会被拿出来检验，都是哪些人？包含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谈的林根仁、 对 张善政、郑宝清。你们当时在林志坚的论文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讲的？ 好， 你当时是哪种点点卖公维吼？今天也许不会有人检验你们的过去做的这些论文，但是因为你们当时把自己的道德标准拉到这么高嘛，政治人物诚信最重要啊，抄袭就应该退选啊，郑宝清嘛拖了一楼这回斩啊，啊结果你现在给我斩，我刚刚多好后娘了。 郑宝清刚圣女贞德哈、啊， 你就算是圣嘛，你比圣女、啊。 来，这是郑宝清9月2号律师声明稿，民刑事。啊，双剑俱发，郑宝清强力回击四叉猫郑鸿宇、蓝世博。继9月1号登记参选提告周玉蔻、欧永义违反选报法以后，郑宝清今天对四叉猫郑鸿宇、蓝世博再次强力回击。是他的市政是四叉猫公开传述郑宝清积欠尾款，蓝世博捏造郑宝清亲中形象，都是恶意以子虚乌有之事误导大众，明显违反选报法。好、哦，民事起诉各球场100万。哎、欸，潘醒，有功的正四叉猫，有功的蓝世博了，无功的哇哈， 是不是 有、啊？第五这么用 功， 我满载呢啊！我是犯着什么多条哈？ 对 不起， 是物质啊，写错弄错了。对，那我那怎么理由会做找红衣哥呢？ 你有功四叉猫，功你积欠尾款，好、哦，你不要搞，蓝世博功你轻重。啊，我是讲到你啥哈？一部分， 可能感觉你集大成吧。 不然怎么会是轰猛狼啊？ 你这瓶我冇看咧，我那时候特别觉得奇怪，告郑鸿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是看报纸讲，伊讲我甲批评啦。 我感觉哈， 这么是未使批评哦。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我感觉他现在有一点就是说哈，有点更小登手机，就是说 已经要跳出来算，结果过去就是说曾经帮助他或帮他助选的，或者是一些朋友看不下去，然后他现在反而是面对人家这些对他的质疑，好、哦，就是说你过去都不是这种价值，边啊嘛不是徛这的人，啊，突然你身边站了一群完全跟过去不同卦的人，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他现在反过来就有点更小灯小皮，就说，哎，不是我错，是你们不对，是你们违背理想，是你们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都大可不必了哈、哦。我觉得反正你既然做这样的决定，你就做你的事情吧。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既然要选举，哎，选举应该是要争取支持，不是在那边四处开炮，四处在那边告人。这个东西不但不会增加你的票数，而且反而更加够难玩。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魏云哦。 是。 这个你这一次是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对。 那民进党啊、这一次因为郑宝清的事件是会分散呢，还是会凝聚？ 我觉得它会造成一个凝聚的效果。其实我们在郑宝清登记以后，也有访问很多民间的友人啦。当时大家都会宝妈都会说，其实郑宝清一直以来，他虽然是说在我们的桃园的这个政坛耕耘很久，可是其实他最早1996年，还有到2000多年，甚至已经选了两次立委，一次县长，其实甚至也有当过我们的台盐董事长，也有当过我们的航空腾董事长。所以其实我们基层认为，这个郑宝清先生其实在桃园政坛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也有很多的机会了。那如今他还是不顾一切，认为他有这个最有胜选希望来出来选桃园市长。因为以年轻选票来说，郑宝清的形象还有他的岁数可能已经争取不到比较年轻的选票，而且桃园其实是我们六都最年轻的都市，外移人口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争取的其实已经是郑宝清先生可能已经争取不到选票。那我们分析是蓝营的还是会回归张善政，我们偏绿的绿营的朋友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郑运鹏身上。那有一些中间选民呢，他可能在赖香伶或是郑运鹏之间犹疑，其实我觉得郑宝清先生他在于这一次出来参选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的边缘化，到选战到的最后他可能已经是比较没有机会。 好，市长报，郑宝清说你揭发他那个论文的抄袭很 low 呢、欸。 对啊，他十年前就被检举过了啦。啊，好，他还有拿出他的那个函文啊，他讲说他十年前被检举过，而且中央大学判定说他没有抄袭啊。但是你知道十年前的那个论文比对系统没有现在那么厉害嘛、现在的资料库就更发达啦。对，你知道我其实不太喜欢聊论文，就因为我没有写过论文啦，论文的细节我其实也不太懂啦。但是因为被他提告了以后，我就想说好，你告我，我去看看你论文有没有问题。我也下载了他的博士论文哦。哦，对，我也下载。 博士是读哪里啊？ 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不是。 对、我也给他丢去比对软体。 35% 的相似度。 对 ,35% 的相似度其实是很高的哦。我跟你讲他连第一页绪论研究动机都抄哦。欸、第一页就第一页第一节研究动机。你要说是抄还是倒装句，就是下面他抄那个哪里那个国政研究报告、国政研究报告，他就倒装，就黄的跟蓝的部分就是相反、倒装就变他自己的。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的，你看他连续62 63 64 65就抄人家，他是博士论文哦、他抄人家硕士论文抄7、8、9、10、4页哇，而且抄就算哦、他图表嘛，他的图表一样抄，但是他最上面这个写反了、黄的跟蓝的写反，那个作者来源人家有标示作者名称、他作者名称还给人家抄作是抄成 Peter、然后其实是 P-O-R-T-E-R Porter 对，他少抄一个 R。 少抄一个，他就抄了四页，然后就把人家的那个图表抄反、然后又那个又把人家的作者引用抄反， 是， 所以就是错误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我跟你讲，不止抄错哦， 哎呦， 他还会反转那个简体转繁体，可能早期那个简体繁体的比对系统没有啦，所以查不到，但是现在你看啊，我跟你讲，他整页就只有开头这二十个字吧，二十个字是自己写的原创，原创就这二十个字，然后其他就是这边就这一页的那个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那个找他一年，然后就中间这一段没有抄到，然后其他就是全抄，就我画黄线的对照起来，就你只要照念这黄线的部分，就跟他的论文一模一样。 他说你很 low， 那你觉得他很怎样？ 我觉得他很糟糕啊，当年用就抄国外的东西。你看中山大学，他还抄也是抄中山大学硕士，他自己写的是博士论文哦。 他抄硕士的， 他抄硕士，他很爱抄硕士的，他抄一堆硕士论文。我就觉得说，好啦，他现在可以拿出他10年前有被评论说，他自己就是有被审过了，然后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就挑战嘛，我来看能不能翻掉这个旧案，陈年旧案。 是， 对啊，谁叫他得罪我， 把四叉猫惹毛了， 对，超过分。 邓宝清，赶快去撤告了，应该撤告还来得及， 对， 他手下留情，好不好？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要不然他这样搞不完， 要不然真的变高中毕业。 好，那谈到论文抄袭，我们再看今天民进党啊立院党团开了记者会啊，说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耕仁啊，以议员的职权向新竹市政府调阅资料，大幅剪贴10份政府报告，54页的论文扣掉3页参考文献以后，竟然有31页有复制贴上的痕迹，而且还抄错啊，根本是寄生市政府拿学位，这样凭什么代表国民党参选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整理的这10份检检贴贴的报告当中，几乎多数都是新竹市政府的统计专案报告。林耕仁，你身为一个新竹市议员，拿新竹市的资料，而且是全篇的贴上去，完全就是复制贴上，你不觉得你愧对你自己身为新竹市议员的一个职责吗？ 民进党5号一早召开记者会，提报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耕仁交大硕士论文也抄袭。 第一个是大量抄袭政府的报告，第二点是资料引用鱼目混珠，第三点是官方统计资料剪剪贴贴。 翻开林耕仁交大论文第23页附上的2张图表，和新竹市府做出来的道路交通事故分析报告的图表完全一样。再看到下方总结新竹市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文字和数据全是照抄。再比对论文27页和同份报告33页，画红线的部分通通一样，可以说林耕仁整页抄袭。只是林耕仁抄袭的是政府资料，一般民众不容易取得，也没在学术系统里面，校方根本查不到。林耕仁论文被踢爆6处没标明引用来源，12处错误引用，33个地方直接照抄，对手沈慧虹听闻也发声。 过去林耕仁议员一直都以高的学术伦理标准去要求其他人，我也会建议他应该用同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政府的公开资讯，而且都有著名的出处，并未抄袭。我为自己主动送交阳明交通大学学伦会调查，并且请前程出席说明。 林耕仁之前不断批评林智坚的论文案，如今自己也陷入论文抄袭风暴，这个回力镖来得又急又快。 这个林委员说他有60%的内文都有复制内容哦。 是。 60%哦。 这大哥，我手上这个就是林耕仁他在100年的时候的6月6号所提交的交通大学，当时还没有阳明啦齁，所以当时是有交通大学的这个硕士论文。那这个很少不厚，大概就54页。54页当中呢，扣掉后面的3页是文献参考，参考文献。嗯，你知道他是用参考文献，现场有范老师范教授在哦。真正的论文你应该是注脚要好好的写下去。嗯，但是这54页当中我翻给大家看哦。画红线的就表示说是这个有抄袭政府报告跟资料。你看几乎每一页你摊开来哦，大概都是红字。嗯，也就是说54页当中，来看一下54页当中，对，就满江红，你知道吗？那里头他刚刚他自己也讲了，有10份的这个文献是新竹市政府的报告。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你说他这个论文可以通过这个论文的所谓这个比对，就是因为他都用新竹市政府的报告10篇嘛。所以说你在比对论文的时候，这个整个相同数包括这个引用处就会下降。 因为今天有因地大地啊，说林耕仁在新竹的看板哦，怪怪的呢，有变化了。 对， 一共一啊，今天也玻璃新店哦， 骑车的时阵啊，发现林更人的看板好像有点不一样。嘿，仔细一想，原来少掉几行字。几个月前的看板本来有写交大硕士跟中华大学硕士，李佳，国立交通大学哦，这个硕士，中华大学硕士啊嘞。结果呢，他说啊，后来变成只写交大硕士，李佳，好，林更人只写交大硕士，中华大学硕士没啊。结果说最新的看板直接就不写学历了。 可是他登记的时候是拿硕士学历哦，那时候当时登记的时候还告诉媒体说我是拿着扎扎实实硕士学历来登记的哦。 林更人事实上今天有出来说明了、哦、他说有六个地方疏漏了这个引注、是失误，他也会虚心检讨、那至于就是说、包含民进党啊林委员提出的说啊还有哪些抄袭、我想这个最后给学伦会、去做审定嘛、我要讲的就是说至少林更人在他的态度展现出来说如果我有失误，对啊，他愿意表示歉意、虚心检讨等等、那我回过头还是要讲那林智坚呢、为什么他现在你被都已经被学伦会审定两个学校中华大学台湾大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你如果不愿意诚心面对而道歉，这个事情还是会被选民来质疑的嘛。 我觉得那个就是啊，是我觉得你应该开一个节目大家讨论林智坚不要紧啊，你退算啦。 结果酸民讲，酸票顶头那无林智坚。 好，来来来，这是朱立伦的态度。今天来去问朱立伦，朱立伦反批民进党，因为张善政、林更人啊抄袭风波嘛，他说啊，这种啊泼脏水的方式真的很 low， 民众也不会接受。如果绿营为了挽救桃园选情，用这样跳墙的方式，只会不断撞墙。不问啊，人家讲到因的把人都拢跟他泼脏水呢。 张大哥，我其实刚刚听到这个国民党的人这样讲啊，我其实很遗憾啊。我说这个回力标其实是很强啊。刚好网友传一个这个林更人哈、当时啊在批评林智坚讲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听看合不合理啊。我们的市长可以涉嫌抄袭论文，我觉得一流的新竹市民真的很委屈啊。那请问这个回力标现在射到他身上，一个市长参选人如果这样，市民要不要觉得很委屈？ 是， 他说诚信是公职人员最基本的要求，让新竹人蒙羞啦。他这样子骂林智坚啦、那请问他有没有让新竹人蒙羞？要讲清楚啊。这每一句话都是林更人当时针对林智坚的话所讲的。你现在用这些话来问林更人就好了。我不要说十成啦、你是不是至少要有七成八成，你面对你自己的话你有没有检讨过？ 你也记得那阵啊，你讲林智坚抄几声无？台大迄敢那抄四声嘛？我记得林更人头拄仔恁讲的，民进党总统讲伊抄六声。 是啦，黄哥，我昨下讲太多啦。 对啊，所以林智坚的态度， 太 危险啊！ 你退胜，但是无道歉吗？所以讲他没有问，他没有面对问题嘛。 所以 林智坚 啊，道歉， 林更人嘛被退算了。 当时我讲，当李梅珍他那个论文也被爆抄袭，后来他是道歉，坦白讲，他那时候的确没有退选，可至少你要套件，你要面对选民嘛。 林更人哈，连交大的论文都敢这样子，把人家那个公务机关的报告直接就这样子作为他的论文，我敢大胆，他的中华大学论文肯定问题更大。因为交大算是我们国内很好的大学，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啊，一尸两命了、不但把交大的名声给败坏了，交大才刚跟阳明大学合并了，所以我这觉得林更人你不要再硬凹了，你就赶快承认，而且我也要求交大作为交大在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优秀的这个毕业校友，在我们科技业，应该在最短时间内跟台大一样做出你们的审查结果，赶快组成这个伦理委员会，否则这个对交大来讲是非常影响巨大的。 好。那这个俞北辰将军啊，他说现在你桃园齁流行盛传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叫做宜兰的林之庙不妙，桃园的张善政不正，台北的蒋万安不安。显示基层认为张善政的报告有问题，张善政应该说明完整的报告指导过程，同时供大家检视齁。那我们现在就来关心台北市，一共蒋万安不安嘛齁。有关这个免治马桶啊，这个事情，恭喜啊！我的看法是台北市应该推动。那民进党那个广告啊、我觉得如果有瑕疵啊，道歉，然后赶快改善。好、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那我们并没有任何要有骚扰任何的意思在，有这种感觉，我们表达 2000亿。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郑重道歉，公厕全面装免治马桶的政策影片，从隔壁探头的画面哀轰欠缺隐私观念。头拍影片的网红四叉猫发文缓颊性别友善的部分，我们都还有不足的地方，紧急修改道歉止血，就担心公厕免治马桶政策被这一幕给模糊焦点。 要看管理维护，要提升它的品质性。你去设置一个华而不实的社会来有用。 公厕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清洁卫生。 对手对陈时中的构想嗤之以鼻，但事实上2007年郝龙斌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提出部分公园无障碍厕所装设免治马桶，方便需要的族群。 人口老化，各嘴主要在公园免所使用的这些人，阁是真侪拢是长辈。啊，你若让伊蹲式的，扶的都爬袂起来，啊，你若免治，对伊来讲也比较方便的。 考量年长者、孕妇或是女性生理期都能受惠，但陈时中免治马桶政策抛出后，先被质疑卫生问题。有人声称长辈用了得性病、感染病菌怎么办？不过有医师解释，性病大多是性接触所传染，别再怪无辜的马桶。而现在包含台北市议会、立法院等公家机关，免治马桶也已经装设多年。 议员的屁股可以免治，官员的屁股可以免治，他说市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陈时中阵营政策小组召集人管碧玲则说明，技术改善、管理落实、文化提升就可解决各方担忧的问题。参考日本现状提出的政策，陈时中大胆挑战，远看东京能，台北能不能？ 好，那我想请教子泽兄，老实讲啊，那个广告啊，就是他们也两次道歉了，陈时中两次道歉，那同时也修正了嘛， 是， 啊，你要不搞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是态度的展现嘛，他们的确发现这个广告可能有涉及到让人家感觉不舒服，有那种性骚等等。坦白讲，我认为就在选举的技术层面上，这个真的是有点低级错误啦，尤其在选战在这个阶段哈，那当然这个政策哈，那回到政策面，就是说事实上哦，这个我还特别去查了资料，台湾哦免治地方政府设置这个免治马桶，第一个竟然是在哪里？是新竹市，就林志坚市长当时的哈。可是当时我也看到，当时事实上有议员去反映说什么，他调查的民众使用的状况，有八成多的民众事实上是不大敢使用，主要还是卫生问题。那所以说，我觉得啦，政策利益良善。可是这个，如果你考虑到实际的使用状况，不像我长时间在立法院上班，立法院设置免治马桶也很久了，可是我必须要说，我一次都没用过。但我没用，并不代表别人没用了哈。那我也特别去问了， 你们家有没有免治马桶？ 我家有，因为 所以公共的你不想用，家里的可以用。 是，这为什么？因为免治马桶还牵涉到这个人卫生的，个人卫生用品啊。那所以说，大家对这个还是会有点疑虑。我不是说这个一定不好，我觉得这个考虑。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实际的使用状况下，让人没有这么感觉到那么放心了、所以这个政策再加上就是说之前在这个在广告的手法的呈现上，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是，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思考啦齁、陈时中阵营的说法是说啊，为什么什么大官可以使用齁、小市民就，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即便你在很多现在的公家场所有了，刚刚我讲立法院，我问了很多那个女性的朋友，真的用的比例还是不高啦齁、所以你要，我就是说你提出这个好的政策，但是你要怎么解决大家的心中这个疑虑、你恐怕也要跟大家报告。 那贵党可以回到政策讨论的吗？ 我也提出很多政策啊，不是吗？ 来， 其实我礼拜六我有看完那个原始版，就是没修改前的影片哈、整个影片哈。我平常心讲，以我的角度，我看完之后并没有任何不舒服， 没有觉得不妥了， 不妥，因为四叉猫这个方便完之后忘记带卫生纸，所以敲门隔壁嘛，那还好隔壁有人，万一隔壁没人你怎么办，对不对？然后隔壁人就拿本来拿卫生纸就挂了一个免治马桶下来嘛齁。因为那个并不是说无预警的陈时中就把头探过去看，不是，是他先敲门，所以我看完其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认为有这个疑虑齁。但是好，我尊重每个人不同的感觉，因为毕竟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不一样。那好，陈时中阵也修改，我觉得 OK。好，回到政策讨论。我整理了一下这两天在讨论的齁，除了一些很无厘头的什么会传染性病以外，那个我们就不用理他了齁，因为东京用了那么久，我们也没有听说东京的性病比例特别高嘛，对不对？好，就是说有一些疑虑，我觉得有疑虑很正常，但是疑虑是不是当作不推动政策的借口或理由？因为说实在，这个 没有多少钱，7200个免治马桶齁，它的金额不到一个张善政，因为现在一个张善政已经变成一个货币的代号。 5700万。哎、 对对，就不到一个张善政齁。它的钱不是问题，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于说后续你要考验这个市政府的管理跟执行的能力，因为它管理是需要花时间的。好，疑虑有没有？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手机拿起来做行动支付 BB 就可以付钱，刚开始用的时候有没有疑虑？有。哦，这个手机掉了怎么办？有没有治安的问题？被人家盗了账号怎么办？可是用了这么久之后，我不敢讲说它百分之百一定安全，但是现在用的人是不是很多？现在很多人搭捷运也是手机直接刷悠游卡就进去啦、啊。 对， 他会慢慢透过各种不同的教育跟说明，他可以把那个疑虑排除掉，但是看你有没有心要去做嘛。那免治马桶说实在，我问我周边的人啊，所有用过的人大概用过之后就很难回头了、哦、因为大家都有用拢有学落着，讲哇，这个真正好用，方便、哦、又安又卫生。好，那如果它是一个好的东西，那它的疑虑是可以透过沟通跟教育来解决的。那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有不做的借口。今天新竹市最早做哦，高虹安甚至说他当选之后我不继续做了哦。这我搞不懂你的理由到底在哪？有人讲啊会被偷走，哎，台湾人追赚不加卖后，我谁要去偷那个公共场所的免治马桶盖回家用啊？好，所以我觉得不要用各种理由去找借口作为你不推动或说你怠惰偷懒的借口。 好，我们啊现在啊。要来连线是前中油的董事长，也是前宜兰县的这个县长陈金德陈县长齁。这个陈董你好。 你好，主任你好，大家好。 是是。迄阵你做中油当属地位时阵，中油的这个加油站的厕所就是用免治吗？ 原来不是。后来，阮感觉讲为着吼人客吼，迄中油加油站就是人要来加油，底下便所嘛哈，啊，就推动免治马桶。啊，免治马桶哦，其实没遐尼贵啦，你若大量采购，一个差不多5000块，应该就是用会起来啦哈。啊，而且阮每一个所在如果放酒精，互你喷迄个马桶盖哈，啊嘛，佮边啊佮放一支水管，就是喷水管。啊！你边啊拿垃圾用的水嘛，同阿说拢有想到真好，所以啊，为何呢？中油的加油站的当然吼，站长拢会带头一直滴说，一直滴便所拢用个真清气。啊，所以真侪人，我听讲真侪人，那讲啊，开车滴路诶，临时感觉真紧，要便所者，首选就是中油的加油站。啊，所以滴到大家真好的一个回响。啊，我是感觉讲免治马桶对身体，家己身体。清洁健康是真重要，但是现在去因为着选举吼，算连免治马桶都被抹黑掉了。我嘛捌记，是，我捌记得讲，我捌伫北海道小樽车站吼，便所边个人嘛伫小便，迄个人拄离开，迄个小便斗还佫尿位，还佫伫啊迄落咧吼，迄个摒扫迄日本人啊。一挂手就哇，就用迄个海绵啊喷迄个清洁，哇，就安尼很细。啊，这就是讲迄个精神，吼，咱感觉真感动。迄就是维护嘛，哈。这维护我感觉一个政府机关是做会到的，不是做未到。啊，中油都开始推动的时候，我嘛捌有影捌去用提起迄个喷水管，捌去用啊白客提走啦。啊，真侪东西个按摩个床，还当时电费一句话值1000-2000块买，我讲不要紧，会来甲咱提吼。10000个找无一个啦，吼、哦！啊，咱就甲装落吼，无、哦、可能遐尼济人会甲你拔转去啦，吼、哦！啊，所以做了真相讲，阮有个加油站吼，边啊迄个厝边头尾，伊说唔得厝个便所，所以拢来加油站便所，啊、哦！所以这样、個、吼、哦，这中油这个算真成功，啊，你中油是做生意嘛，吼、哦！希望大家会将。来这便所感觉是对中油好印象，啊，就来加中油油。我是感觉免治马桶好物件，啊，伊的缺点的所在拢会克服你，啊，所以应该回归到以这个物啊的科学甲好用，莫为着选举吼，你好选人抹黑，连马桶嘛要抹黑安的莫。 是，我感觉用免治马桶最主要是卫生啦，啊，比传统的卫生啦，还有范老师。 的确啦，我觉得有些观念可能我们会。 误会，误以为啊那个什么那个冲那个冲水头出来会不会造成感染？嗯，那都是一种我们没有证事实的科学证据。 都有人去性病哦？啊，有人感染性病？ 这个是问题是很根本不可能嘛，因为你没有接触到嘛， 是违反健康伦理。 对，按照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去哪里观光？最喜欢去日本嘛？嗯，我们到日本去那个乡下的厕所也都有免治啊。那为日本人是最重视卫生，对不对？他们都接受。所以我们台湾人谁来最多？日本人嘛。嗯。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第一个最不习惯是什么？你公共厕所没有免治。我在日本都习惯。所以我觉得要把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陈时中很好，他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 对。 我敢保证啊，现在哪一个议题是台北市选举最大的议题？就是免治马桶嘛。嗯。大家要讨论，他讨论也好，有不同意见，大家共同来，我们来用这就事论事嘛。 是。 那也可以厘清我们很多过去不同的概念。嗯。我觉得日本人可以。台北人为什么不可以？日本人有这个素质，我觉得我们台北也有。 那要不要免治马桶？以后啊、就是如果有六间啊，就分成两间民进党的，两间国民党的。 哦，那 两间 那可能民进党会排队排很久、啊，大家都等着用嘛。 像比较想上免治马桶的人，可能反而比较辛苦。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想上免治马桶、啊，我维持得好。因为其实大家都只讨论到免治马桶，但是我们其实提的是厕所三宝、嗯，还有酒精，还有坐垫。 坐垫。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就是以前有句话叫做一朵花可以让这个环境变得更芬芳，因为大家会想要从这边去做改变、嗯。那同样的免治马桶也是这样。嗯、我觉得台北市是台湾的首都、嗯，也是我们都自认大家的公民素质素养是最高的。 对， 我们不要说因为觉得很脏，所以做不到就不去做。嗯，但是你要知道哦，第一时间包括像黄珊珊，他的说法是认为花而不实。嗯，但是他自己其实在台北市议会当议员的时候，再到现在当副市长的台北市政府是都有在用的哦、啊。那既然你有在用的时候，你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花而不实？ 这样的话就未 还过吗？ 对的。 对，嗯，那 OK，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啊，因为自由时报啊做了最新的民调，那最新的民调啊，支持度陈时中是 30.13。蒋万安 22.92， 就两个人之间差了7%多，哈、哦，黄珊珊 20.5， 那另外呢也做了看好度，那怎么来解读台北市这样的一个民调？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 本来是差差，本节真特殊。 看到眼前满满美食，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不止介绍得很起劲，菜才刚上桌，也忍不住大快朵颐。但是一直到大道城参拜陈时中大客庙前美食，其实上个月23号蒋湾也在这里开吃播，当时哀鸿眼神死，陈时中这回用行动证明比对手还亲民，最新民调更是以30.13%的支持度横甩蒋湾的22.92%以及黄珊珊的20.52%。 选举还有3个月，我想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民调可以供大家来做参考，那我们会持续努力，我们努力的重点还是在政见， 我就是不忘初衷，更加倍的努力，更积极的前走。 民调垫底，黄珊珊说看看就好，不过进一步检视民调，20到29岁年轻人支持度，黄珊珊已近40%超车两位对手，但在50岁以上支持度，陈时中都以30%以上遥遥领先。 我想任何的选票，任何年龄层，任何族群的落后都是一种喜讯， 要抢攻每个族群支持度。不过黄珊珊也频抛政见，花海口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拆除第一殡仪馆， 一定要做成啊，因为二兵盖好之后，一兵就不会拆除。 这我好像2019好像市府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计划在。好，我想在黄市长这次提出的政见，大部分都是以前好像在第一任的时候也提出来相关的政见，或在第二任也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规划。 主打黄珊珊政策没新意，又用行动抨击蒋万安不够亲民。陈时中尽管民调大幅领先，仍要站稳每一步。 好，那四叉猫啊，当时你跟陈时中啊，这个拍这个广告的时候，有感受到说那是个歧视吗？ 我本来是完全没有、那个时候我到现场，因为他们就是幕僚邀请我嘛、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很开心，然后我看了那个当天的那个剧本以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说就是 稍微有点浮夸，剧情有点浮夸，但是我觉得说，哎，是个有趣的剧本，嗯，所以我就是看完之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那我们赶快来拍。 对， 然后拍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在厕所里面满头大汗拍完了，对，在里面就拍完之后呢，我后来看到那个成品之后，我就觉得，哎，也不错，而且。那个导演他灯光把我的皮肤打得好好哦，我那时候看就说哇，怎么把我拍得那么可爱？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拍完之后放上去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部影片。 是是。 然后但是就是后来就是有人就觉得说，哎，他跟那个什么电影的《熔炉》的那个情节非常类似，开始有这样的 无限上纲啊。 对。然后那个下午，其实早上放出来的时候，下午因为有太多之的那个讨论了以后，那他们的团队也是很快就直接把影片下架，然后把陈时中探头那一段剪掉。 对。 所以我变成第一男主角了，就没有陈时中，我就变成唯一的。 所以抗议是你发动的，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真的人有让人家觉得不妥的地方，那就修正了嘛。 对， 那也道歉两次了嘛。 对，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归到这个政策的讨论，这个蛮重要的，对台北市这个首都来讲，哈。 对啊，因为因为那个在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免，因为我也很爱去日本玩，日本人免治马桶，就算你不喜欢用。你知道它冬天的那个软软的那个功能超好用的，就是你不敢去喷那个水，但是它那软软功能真的在冬天上大号的时候，哦，坐上去都不想起来，就觉得被窝没它那么温暖，所以我就觉得说它的功能是好的啊。那个放就是广设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很支持这项政策，所以我才愿意去拍这部。 是是，好。那这个是自由时报今天最新的民调哈，基基都。陈时中 30.13, 蒋万安 22.92, 黄珊珊 20.5, 但未决定有 23.82。那看好度陈时中 30.63, 蒋万安 23.72, 黄珊珊 13.61。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民调？ 当然呢，自由时报或许也有它的机构效应，我们不要否认。 是。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陈时中目前领先蒋万安的话，应该是一个趋势了，只是说领先的多或少。从这边这个民调来看，哇，基本上快赢了差将近快8%了，7%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讲砍一半好了啦，赢个3.5%，我觉得那已经在误差范围内了，误差范围以外了，好，所以那再来就是说，蒋万安跟黄珊珊，如果以一个民调来看，两个是旗鼓相当，两个的差距都在3%以内，都在误差范围内，所以说黄珊珊是极有可能超车的。如果再到下个月的时候，我觉得黄珊珊超越蒋万安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他获得的主要是20到29岁，主要的年轻人。那陈时中的话呢，反而是在50岁以上支持他，蒋万安就卡在中间， 是 有点我觉得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那这点是他目前最大的一个危机。蒋万安到目前为止最麻烦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创造议题，那陈时中不断的在抛议题， 是 不断在主导这场选战，而蒋万安现在有一个很麻烦的是什么？他的人设。现在大家都叫他蒋王子、蒋公子，贵族就被人说不食人间烟火，贵族就是跟一般的庶民有距离。我觉得现在他被称为公子，对蒋万安来讲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人设被触地之后，他要改就很难改了。 好，那我们在9月1号啊，总统下令说中国的无人机再来啊，这个可以把它打下来。那么，所以呢，在9月1号，我们击落了中国的无人机。那现在啊，厦门当局啊，在3号宣布，为了确保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议，简称投洽会期间啊，顺利能够举行，未经审批啊，也就是说没有官方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厦门区域内起降民用小型航空器。实施的期间是9月3号到9月12号。说这是厦门官方第一次下达厦门到金门的无人机的禁飞令。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方200公尺，无人机高度150，发现目标，开始射击。 发现不明无人机，通报并精准打击。国防部公布最新影片，要展现前线反制措施。然而，对岸频频出动无人机侵扰，连民众都加入恶意挑衅行列。 日前投掷榨菜和茶叶蛋的中国网友再度公布影像，他的无人机9月2号从厦门起飞，飞到金门军营上空，哨所陆续走出两人，左顾右看，但就是没抬头。尴尬的是，画面右边的白色机器疑似就是中科院的反无人机雷达，让这个无人机操纵者直接把带有恐吓意味的榨菜蛋丢在营区范围内。但第一时间，经防部声称是在桂山海滩巡查时发现包裹。 第一线守军呢，不能说他们怠惰，应该说，第一线的指挥官哦，他们没有办法当机立断，整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的荒谬。而一线驻军哦，变成说，一线驻军在等哦上级的授权哦，这个决策过程实在太过冗长。配发你枪械哦，不是哦拿来伤脑筋用的，是拿来驱离跟射击。 依照国防部公布的 SOP， 若官兵发现不明无人机时，执行官兵应立即回报并加强监视。待命人员则可用干扰枪和 7.62 口径以下武器实施防卫射击。而中国战狼作风鼓舞小粉红加入无人机入侵行列，今日丢掷食物，明日可能就是具有威胁性物品， 击落它或者是那个干扰它。小型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啊，其实已经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它不是只是我们的外岛被袭扰。 离岛第一线官兵对中国挑衅如何快速反应维护主权，国军恐怕要有更弹性的防御思维。 博文请教一下，为什么他说9月3号到12号无人机不可以再起飞民用的？ 我想这个可能中国他们内部要举办一些什么活动啊。但是我现在必须讲，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不要小看它是无人机。我认为这个是新防的问题哦。而且不是单纯国防问题，是单纯的这个新防问题。这个一方面哦，你看无人机哦，这个如果没有把它击落或者适当处理的话，他拍回去的影片，他内部可以做大内宣，大内宣完之后，然后我们自己的国人也会觉得说啊怎么连个无人机我们都搞不定，那万一飞弹打过来怎么办？会造成这样的心理。那事实上我觉得在第一线的这个守军，因为他确实就已经侵犯领空，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我觉得就是要大胆的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击落他，不要再有任何犹豫。你再有犹豫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人家觉得说，那第一线的那个守军感觉是不是在守捍卫自己的疆域的时候会左支右绌，这个摇摆不定，这个对国军士气是有影响，国军士气有影响，当然会影响到民心士气嘛。所以我认为这个第一时间第一线你在判断的指挥官就应该要做立即明确的这个指挥了。这个事情坦白讲，最后要上纲到由总统下令，我实在是觉得是大炮在打小鸟。这个第一线指挥官就应该要做这样的判断。那所以未来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否则我跟大家讲这个无人机可以做很多使用。他万一这个一次来给你几百架无人机，然后在上面画一个这个五星旗，你怎么办？那所以我们线这个第一线的包括那种什么相关的这个拦截啦，或者是相关，我觉得都要做好事切的准备。不要到最后根本他们又不用打飞弹，然后就用无人机就来搞你。坦白讲，这也是一种不对称的心防啊。 对，方老师， 我认为这件事情跟什么国际投资洽谈会是无关的。因为这个会议，第一个它就是个商业的。第二个，现在是疫情，中国因为是动态清零，所以不会开放什么外国人进去洽谈了、啊。所以我这完全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什么意思？就是告诉美国，我现在不会再用无人机到金门去了，你们也不要有过度的行为，就是中国示弱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安会的发言人这个科比在29号的时候，上个月他公开了讲，中国这样的无人机侵扰台湾是建立新常态，就你破坏现状。所以后来胡锡进说什么？胡锡进不是很强硬吗？啊，你们不要误会了，我们有很厦门有很多民间玩家啊，会拍一些影片啊，放到网络上啊，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胡锡进怎么示软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二十大提早召开，习近平现在不想这个无人机的事情闹大对他不利。中国的现在的经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停电的问题、停缺水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不想这个问题再扩大。所以我就认为他是明金收兵， 是 告诉美国我们拿这个来当借口，然后禁止无人机的使用。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告诉国民党，我们就是对中国就不能够卑躬屈膝了。你要展现出你的实力，展现出你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台美关系要稳定，这点很重要。 是， 就是表示小英他的领导，他的确是敢跟他跟美国有保持紧密的联系，然后获得美方正面的讯号。 是，连晃呢？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不排除中国是因为我们击落他以 稍微收敛一下，但是你也不能排除。 稍微收敛，他其实也不用宣布啊。 对，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他故意这是假动作，因为你注意看中国宣布，他说在厦门境内哦。 对。 啊，他如果用渔船载到厦门出海，嗯，然后再放过来嘞，也不这样没有违反他的规定哦，他没有在厦门境内哦，我是离渔船开出海。在厦门跟金门的中间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嘞。嗯，哦，所以我觉得 放出来，我们还是把它打下来嘛。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当然对于金防部的金门的这些士兵来讲，哈，他的确会很辛苦，是因为其实这种民用型的无人机，它如果飞在大概100公尺的高空，哈，因为它声音很小声啊，你 不容易发现， 不容易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发现， 又很小， 对，它又小，哈，然后又真的不太容易发现。那当然，现在那个雷达可能在。金门的那种反无人机的雷达可能部署数量不够多了哈，将来还是要多靠雷达，少靠人了，因为你眼睛看久了，尤其像大太阳逆光看了，你根本看不清楚啊哈，更何况把它击落，我觉得干扰枪、步枪射击这个都是必要的哈。另外，我觉得其实最早是我听到网友建议，后来我看到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也提这个建议，我觉得这建议其实也可以，因为这成本很小，这叫不对称战争。哎，啊，你中国不是很爱拍吗？我就在你金门所有的军用的建筑屋顶上面就写哦，终结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纪念六四，习近平只有小学毕业， 就让他们来拍。 哎啊，拍了他不能用啊，啊因为他不敢用啊。久了之后，他就说算了哦，这个好麻烦，我要打马赛克，我全部打满马赛克哦，啊、我马就麻烦了。因为其实他要拍主要目的是要做他的大内宣使用。啊你真的要看军事设施，天上的人造卫星看得更清。嗯，他只是要做大内宣使用。 对， 但是那个榨菜跟那个蛋哦，我觉得这个要很小心哦。嗯，不管是不是他的无人机丢的，假设是他无人机丢的，那如果哪一天他丢下来是致命的病毒怎么办？嗯，哦，这个要很小心哦。 对。就扩散了。 对，如果万一丢的是致命的病毒，不用多，两个鸡蛋大小，我装满致命的病毒丢到你的地面上之后，再跟土地或是跟空气传播出去，这是以前我们想都没想过的生化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金门的无人机的防守齁，还是要多花一点心力，因为这个对共产党来讲，相对它成本非常的低。因为无人机就小个， 过来不？今嘛过，过来不？ 我觉得短期内他不太敢来啊，来都该怕了来啊，因为搞不好以后奥运那个非法射击金牌就是在金门产生的，当地怕就准嘞。 有混人都丢。 对啊，啊啊 啊！所以说兄呢， 我觉得这个还要观察啦哦，因为当然名义上是投洽会，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要？降低两岸的紧张冲突等等，还有为了二十大要关。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为什么比如说这个福州它没有限制无人机，因为马祖离福州也很近嘛。我说如果就是说要降低紧张，那应该是在金门马祖离他们大陆的那个附近的区域应该同样限制嘛。 对，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晓得，但是我还是很讶异，无人机的事情竟然要5天之后总统下令才处理。